哦， 纳美克人离开地球，来到了新纳美克星，开创新的天地。然而，却在某日遭到不明的星球袭击，纳美克星人又再度面临了灭亡的危机。幸好，在地球继任成为新一任的神的丹丹，知道了同胞们的危机，向悟空等人求救。 神啊，你就相信悟空他们吧。 波波，悟空，还有大家。 光る雲を突き抜け fly away。体中に広がるパノラマ。顔を蹴られた地球が起こって、火山を爆発させる。溶けた氷の中。山乗り飛行みたいね。チャラヘチャラ、何が起きても気分はヘノヘノカッパ。チャラヘチャラ、胸がパチパチするほど騒ぐ元気が。チャラヘチャラ。 嘿，要去打仗之前啊，不先把肚子填饱是很难拿出力气的。 说的也是。 反正只要有悟空在，我们是绝对赢定的了。咱们就慢慢的享受这趟宇宙旅行吧。爸爸，新纳美克星是怎么样的一颗星球啊？ 悟饭，这是在学校里面学不到的事情哦。你要把握机会，好好的观察，这样回去之后，你妈妈才会感到高兴，懂不懂啊，悟饭？ 是。 真是的。我是不小心被布马的花园巧语所骗，才跟你们一起来。不过，我想这次应该不会用上仙洞了吧？ 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啊。 哎，他不要紧吧？ 嗯。哎呦，没关系了，他不吃的。 还没有到。 那是什么呀？ 啊，星球跟星球在接吻呢。 星星也会接吻吗？ 嗯，笨蛋，你不要再说傻话了啦。 这颗星球在吃另外一个星球。不会吧，星球居然会吃星球。 不会吧，看起来不是很好吃的样子。 好了，我们走吧。 你们是？ 告诉我，你们到底是谁？ 吴凡小弟弟，没想到你也来了。 我劝你们马上把纳美克星人给放了。 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要是聪明的话，最好赶快投降，因为我们的悟空是全宇宙最强的人哦。 我这个人不想做没有意义的战斗，你们立刻把纳美克星人给放了，滚回自己的星球去吧。 这次我们大人大量，原谅你们一次，你们赶快识相的滚了吧。 讲话不要对着石头讲。 啊，我就知道世界上没有那么简单的事。 他说的没错，孙悟空。 你是克维拉？ 不，不可能啊！ 那家伙不是已经死了吗？ 野猴子，我本来想称赞你干得不错，可惜宇宙最强的人是我。遗憾，我又复活了。托比可是达新的高度科技之父，我的力量又更上一层楼了。 比可斯达新， 难道就是咬住这颗星球的那颗古怪星球吗？ 纳美克星人的人渣，想不到你还活在这个世上，这样正好。反正我来就打算打倒这只野猴子，以后找个时间到地球一趟，这下我可省了。 省了一番功夫的人是我。 早知道那个家伙还活着，我就不过来了。我好想回地球啊！ 现在后悔已经太迟了，你应该向灰星人看齐才对。你看看他那么镇定。 这个场面交给悟空他们处理，我们先回去吧。 哎呀呀呀呀！ 过来了。 好快哦！ 你的功夫又进步了不少嘛！ 没错，你答对了。 我好想现在就回地球去。 别说傻话了，笨猪，你要想回去就趁现在赶快找地方躲起来。 啊，过来了。 成功了吧？ 好痛好痛啊，好痛啊呀。 放我出去，这个混蛋！ 我们不是鱼啊，这样网子捞我们吗？ 武林山什么武林老师，什么武林高手，太没用了！ 不要这样子骂我吗？ 哎！ 正合我意。 Oh! 好痛啊！你没事吧，悟饭？还好，可是敌人的防卫很强哎。普通程度的攻击根本动不了他们。比克叔叔， 他们的装甲可不是普通的厚，攻击的时候必须把力道集中在一个点才有可能成功啊。 界王拳，来！呀哈！ 来！来！来！来！哎呦！哎呦！来！来！呀！来！ 怎么了？以你这点程度的力量是没有办法打倒我的。 可恶啊！ 你的行动居然连我都没有看清楚，你是怎么办到的呢？ 这个叫做瞬间移动啊。 什么？你也会这一招吗？ 也会。好啊，原来你也会瞬间移动。 终于露出你的真面目了，超级赛亚人。很好，事情就是要这样才有趣。这下子可以决定，决定谁才是宇宙中最强的男人。 这样你就完蛋了吗？不小心用力过度了。难道那个就是比可斯达星吗？ 斯达星的电脑已经补强了我的弱点，修复我的缺点了。不管你再怎么样拼死命地打我， 我还是会死而复活，一次又一次，而且一次比一次强。这个道理也就是说呢，你是永远打不倒我的。哼， 哪怕粉身碎骨也没有办法吗？ 有办法你就试试看。 哇、哦、哇啊高 混蛋， 喊 怎么了？刚才的气势跑到哪里了？已经完蛋了，超级赛亚人！ 你不要看清了赛亚人了。 啊，什么？ 谢谢你，达尔。 世上竟然有两个超级赛亚人。 你不要往脸上贴金了，卡洛特。我可不是来这里救你的呀。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有权利杀死你。 哼，野猴子来再多，结果也是一样的。我会让你们一起下地狱的。 哼，你会后悔的。你这个混蛋，大爆炸攻击！ 等等，大家安静，大家安静，请大家安静下来。好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要把你们统统磨成粉末。磨出来的生命能源将化为比克斯达西的能源。再次先谢谢你们的贡献，谢谢你们大家，谢谢。混蛋，开玩笑也要有限度啊！很好，像你这么有精神真是不错，那就由你先开始吧。好像又有客人过来了。 啊，你是？ 那个怪物，我的力量已经逐渐衰弱了，他竟然丝毫不露出疲态。 你还能动吗，达尔？ 你少叫的那么亲密。 再照这样下去，我们一定会死在他手上的。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，除非你跟我同时全力向他攻击。 不准你命令我！ 你就是这股霸气啊！趁现在，我们拿出全部的力量吧！ 我不准你命令我！ 从世界上消失吧。 我们的力气几乎都用光了。我们两个好不容易把他给打倒了，可 是怎么回事呀？ 你们打倒的克维拉是比克斯达星的伟大科技下的产物，怎么样，我就不信你们两个还有剩余的力量再来向金属克维拉挑战。 看来只好再来一次了。 可恶，我的眼睛都花了。 要来了！呀！呀！ 欢迎来到比克斯达星啊， 克维拉，你到底在什么地方？ 还不动吗？我就在你们的眼前啊！ 什么？ 很久以前，在废弃的太空船和人工卫星聚集的宇宙坟场之中，有一个电脑晶片。那个电脑晶片以自己的力量，花费漫长的时光，使自己繁殖成长，它吸收了宇宙空间的所有东西，借着吸收那些能源，使自己不断成长。现在，这个化成了足以吞噬一整颗星球的巨大机器星球，就是这个比克斯达星了。然后我的大脑非常幸运，漂浮到这颗星球上面，与比克斯达星的主电脑融合，化成电脑的核心，控制着整个星球。不止如此，我那已经消失不见的肉体又以金属克维拉的形式脱胎换骨了。 你到底想拿我们怎么样呢？ 我要你们超级赛亚人那个强得离谱的能源一滴不剩的吸收。 什么？ 如此一来，我就可以拥有数万个金属超级赛亚人部下。 这个怪物 很好，再多多吸收吧。看来能源已经抽光了，想不到超级赛亚人的力量会这么庞大，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要是照这样再大量吸收下去，我的身体反而会承受不住。 什么？ 怎么搞的？发生什么事了？ 难道他们还有力量吗？住手！我应该已经把线路关掉了，为什么还会流出来呢？住手啊！我会过热的，我快负荷不住了，住手啊！ 接下来多多多多，然后磨成粉。呀！ 格林叔叔，快点，快点啊！ 这不是真的吧？ 悟饭，这个地方已经非常危险了，赶快逃吧。 比克叔叔， 球开始分离了，我实在太大意了，没想到超级赛亚人的生命能源会多到这种程度。 你太小看我们的力量，这是你犯下最大的一个错误。 爸爸，悟空， 你们千万别过来，趁现在快点逃走啊！我要先干掉这个家伙再走。 悟空，你， 哈哈哈哈哈哈！你都这副德行了，还有种在那儿口出狂言呢、 悟饭，你带领大家逃走，快点的、 金光闪闪的金属克维拉已经不会过来救你了。 我本身的力量并没有减弱太多，比克斯达星的毁损部分可以留待以后再修复，要达到现在的你这样的我就绰绰有余了。 看来我非得想个办法把你毁掉，让你没有办法再干坏事啊。 你少猖狂了要打倒我，你办不到的。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办不到的？不试试看，怎么会知道呢？呀！呀！ 你有听好，我们赛亚人可是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情。呀！呀！ 啊！ 快点啊！快点给我一颗仙豆吧，快点！ 这一次啊，幸好有仙豆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呢。嗯，达尔人呢？到哪去了？ 那个家伙啊，吃了仙豆以后，就一个人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呢。 这一次啊，遇到这么强的对手，幸好有达尔出来帮我的忙呢。要是没有他的帮助，我们早就已经输了。 哼。